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六章冰霜圣诞节第五十七集。 可是 哈利说， 假如邓布利多看错了斯内普。 有人这么说过许多次了。 说到底是你相不相信邓布利多的判断。 我相信，所以我信任西弗勒斯。 可是邓布利多也会犯错。 哈利争辩道。 他自己说过你。 他盯着卢平的眼睛。 你真喜欢斯内普？ 我既不喜欢也不讨厌西弗勒斯。 卢平答道。见哈利显出怀疑的表情，他又说。 哈利，我说的是真话。也许我和他永远不会成为知心好友。在詹姆、小天狼星和西弗勒斯之间发生那些事情以后，积怨太多。但我不会忘记，我在霍格沃茨任教的那年，斯内普每个月帮我配狼毒药剂，配得非常好，使我在满月时无需像过去那么痛苦。 可是他无意中走漏了你是狼人的消息，结果你只好离开。 哈利愤然道。卢平耸了耸肩膀。 这件事总会泄露的。我们都知道他想要得到我的职位，但他只需在药里做点手脚就可以把我害得更惨。他让我保持健康，我应该心存感激。 也许有邓布利多监视，他不敢在药里下手。 你是决心要恨他，哈利。 卢平无力的一笑。 我理解。詹姆是你父亲，小天狼星是你教父。你继承了一种成见。你当然可以把你对亚瑟和我说的话告诉邓布利多。但别指望他跟你看法一致，甚至别指望他会吃惊。也许西弗勒斯是奉了邓布利多的命令去问德拉科的。 而今你已把他撕破，请把我的心还给我。 塞蒂娜以一个长长的高音结束了他的演唱，收音机里传出响亮的掌声，维斯莱夫人也兴奋地鼓掌。 完了， 芙蓉大声说， 谢天谢地，好难听。 睡觉前喝点饮料怎么样？ 维斯莱先生跳起来高声问道。 谁要蛋酒？ 你最近在干什么？ 哈利问卢平。维斯莱先生跑去拿蛋酒，其他人都舒展着身体聊起了天。 哦，我在地下工作， 卢平说。 几乎真的是在地下，所以我没能写信。哈利，寄信给你会暴露的。 你说什么？ 我生活在我那些人当中，我的同类， 卢平说。 狼人。 他见哈利有些不解，又补充道， 他们几乎全都是伏地魔一边的。邓布利多需要一个间谍，我正好是现成的。 听起来他有点像发牢骚，他自己可能也察觉了，便又笑得更热情了一些，说道。 我不是抱怨，这是必要的工作，谁能比我更胜任这份工作呢？只不过取得他们信任很难，我带着曾经在巫师中生活过的明显印记，而他们向来避开正常的社会，生活在边缘地带，偷东西吃，有时候还杀人。 他们怎么会喜欢伏地魔呢？ 大概觉得在他的统治下他们会过得更好。跟格雷伯克辩论是一件很困难。 格雷伯克是谁？你没听说过他们？ 卢平的双手在膝上痉挛地握紧。 芬里尔·格雷伯克或许是当今世上最凶残的狼人。他以咬伤和传染尽可能多的人为己任，想造出大批狼人来打败巫师。伏地魔 允诺给他一些猎物作为酬劳。格雷伯克专攻小孩，他说趁小时候咬，然后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，培养他们仇恨无事。伏地魔威胁要把格雷伯克放出去咬人家的小孩，这威胁通常很有效。 卢平停了一会儿又说， 是格雷伯克咬的我。 什么？ 哈利吃了一惊。 你是说在你小时候？ 是的，我父亲冒犯了他，我有很长时间一直不知道袭击我的狼人是谁，我甚至怜悯他，以为他是控制不住。那时我已经知道一个人变成狼是什么滋味，但格雷伯克并不是那样。满月时他靠近猎物，确保袭击得手，他完全是有预谋的。伏地魔就是用他来召集狼人的。格雷伯克坚持认为我们狼人应该吸血，应该对正常人进行报复。我不敢说我那种理智的辩论对他有多少效果。 可你是正常的， 哈利激烈地说。 你只是有一个问题。 卢平笑了起来。 有时你让我想起了詹姆的很多事。他当着人就说，这是我的毛茸茸的小问题。许多人以为我养了一只不听话的兔子。 他从维斯莱先生手里接过一杯淡酒，道了声谢，看上去稍稍快活了一些。哈利听卢平提到他父亲，感到一阵激动，想起了有件事一直打算问卢平。 你听说过有个叫混血王子的人吗？ 混血什么？ 王子。 哈利密切观察卢平有没有想起来的迹象。 巫师没有王子。 卢平微笑着说道。 你想用这个称号吗？我以为救世之星已经够了。 这跟我没关系。 哈利抗议道。 混血王子是以前在霍格沃茨待过的人，我拿了他用过的魔药课本，他在上面写满了咒语，他发明的咒语有一个是倒挂金钟。 哦，这个咒语在我上霍格沃茨的时候很流行。 卢平怀旧地说， 我五年级时有几个月经常有人被提着脚脖子倒吊在空中没法动弹。 我爸爸用过它。 哈利说， 我在冥想盆里看到的，他对斯内普用过。 他想用不经意的口气，好像只是随口提及，但不知是否达到了这种效果。卢平的笑容里包含着太多的理解。 是啊， 他说， 但不止他一个人用过。就像我说的，他非常流行。你知道这些咒语都是一阵一阵的。 可听起来像是在你上学的那个时期发明的。 哈利坚持道。 不一定。咒语和其他东西一样，都有流行和不流行的时候。 卢平注视着哈利的面孔，然后平静地说。 詹姆是纯血统，哈利。我向你保证，他从来没让我们叫过他王子。 哈利放弃了掩饰，问道。 也不是小天狼星或者你。 肯定不是。 哦。 哈利望着炉火。 我还以为。他在魔药课上帮了我很大的忙。那个王子。 那本书是什么时候的，哈利？ 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查过。 也许这能帮助你了解王子在霍格沃茨的时间。 卢平说。没过多久，芙蓉决定模仿塞蒂娜唱一锅火热的爱。看到维斯莱夫人的表情之后，大家都把这当成了上床睡觉的信号。哈利和罗恩爬到阁楼上罗恩的卧室里，那儿为哈利搭了一张行军床。罗恩几乎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哈利上床前从旅行箱里找出高级魔药制作翻了翻，终于在前面找到了出版时间，将近五十年了。 50年前，他父亲及其朋友们都不在霍格沃茨。哈利失望地把书扔回了箱子里，关上灯，翻了个身，想着狼人和斯内普、桑帕克和混血王子，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梦里尽是鬼魅的阴影和被咬的孩子的哭声。 他一定是在开玩笑。 哈利一下子惊醒了，发现床角放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长袜。他戴上眼镜环顾四周，小窗几乎完全被雪遮住了。罗恩笔直地坐在窗前的床上，在看一个东西，好像是一条挺粗的金链子。 那是什么？ 哈利问。 拉文德送的。 罗恩厌恶地说。 他不会真的以为我会戴吧？啊！ 哈利凑近一看，哑然失笑。链子上挂着几个大大的金字，我的甜心。 不错，漂亮。你一定要在弗雷德和乔治面前戴上。 如果你告诉他们。 罗恩说着把项链塞到了枕头底下。 我就跟我结巴上了。 哈利笑着说。 哎，行了吧，我会说嘛。 他怎么会以为我喜欢这种东西呢？ 罗恩对着空气问，一副很震惊的样子。 回想一下， 哈利说， 你有没有流露过喜欢脖子上挂着我的甜心出去招摇的想法？ 我们没说多少话。 罗恩说， 主要是 亲嘴。 是啊。 罗恩犹豫了一会儿又说， 赫敏真的跟麦克拉根好上了，不知道斯拉格霍恩的晚会上他们在一起来着，可是我看并没有那么好。 罗恩心情似乎稍微好了些，又到袜子里头去掏礼物。哈利的礼物包括一件胸前有金色飞贼的毛衣，是维斯莱夫人亲手织的，双胞胎兄弟送的一大盒维斯莱魔法把戏方的产品，还有一个有点潮湿带着霉味的包裹，标签上写着 这主人哈利切。 哈利瞪着他。 你说打开它安全吗？ 不可能是危险品，我们的邮件仍然都经过魔法部的检查。 罗恩答道，不过他怀疑地打量着那个包裹。 我没想到给克里切送东西，人们一般会给家养小精灵送圣诞礼物吗？ 哈利问，一边小心地捅着包裹。 赫敏会，还是先看看是什么再内疚吧。 片刻之后，哈利大叫一声，从行军床上跳了下来。包裹里是一大堆蛆。 不错。 罗恩哈哈大笑， 想得很周到。我宁可要这个，也不要那条项链。 哈利说。罗恩立刻冷静下来，